还在那瞎等什么？萧飞啊，早已经隐没在青纱帐里无影无踪了。 报告毛利太君，叛逃的武男义雄找到了。 现在在什么地方？ 被小李庄的田大姑藏到田家瓦他娘家去了。 你亲眼看见了吗？ 是，他们还以为我是抗日干部，叫我做武男义雄去大后方的工作。 不要抢了，立即将武男义雄抓回来。 是。 武男义雄是毛利部队的一名士兵，随军侵入中国已经两年了。他想家想得要死，打心眼里仇恨着该死的战争，瞅个空就离开了日本军队。 干什么？ 来，你干嘛？ 哼！太坤，看了吧，天太酷。 嗯。 田菊花， 你把武男义雄藏起来了，现在你把他交出来，我们把他领回去，让他回日本的家，你得明白。 太君和你说话呢。嗯， 这是一头猪。 我这只有猪，没熊。 你弟怕死不怕死？我要你知道什么是厉害。笨蛋， 怕可不怕混蛋。 姓田的，告诉你，别他妈不识好歹。太君是看你还有几年活头，是可怜你，才和你说这么多话的。说，武男义雄藏哪儿了？不说我毙了你。 哼，姓何的小子，你照姑奶奶这儿打打呀。 呀呵，臭娘们啊，嘴还挺硬的，你当我不敢打你是怎么的？别他妈给脸不要脸。 呸，我撤破你的狗脸。我 田大姑，你不要激动，武男义雄已经背叛了天皇，他的良心已经坏了的，你的良心不要和他的一样。 碰上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的良心还敢好吗？ 打给呀路， 说呀， 你他妈快说，无事再开八嘎。 畜生，你们是人养的还是狗生的？姑奶奶可不怕你们，你们看呐，你们看呐，畜生们，你们看吧。 呀，我希望苦了你阿罗苦了死的苦大塞。 武男义雄再也待不住了，他拿起一把菜刀，一头从屋子里冲出来，照一个拿枪的日本兵劈头就砍。但是寡不敌众，菜刀被人夺去了。 田大姑， 武男，不许当着畜生们哭。 苦了死的苦大塞，苦了死的苦大塞，苦了死的苦了死的苦了死的苦大塞， あれを取ってくれ。 苦了死的苦了死的。 听声音像是田家洼那边。 秦区长，秦区长，田家洼有情况，武男义雄让毛利抓走了。 哦，知道押在什么地方吗？ 听说押在县城去了。 你马上找到萧飞，让他一定想办法把武男救出来。 是。

刁世贵娶了谢老壮的女儿小凤了。 哦，什么时候？ 就在今天，他带领手下一部分人准备回刁家楼迎亲，小李庄留守的人不多了。 这正是个好机会。 对，把他在小李庄的窝端了。 对， 从上次他和猪头小队长的冲突可以看出，刁世贵手下的人还是有良心的，我们可以趁机做做争取工作。不行，不行就断了他。 好，我先摸摸情况，等刁世贵一迎亲咱们就行动。 好。 咱们换个新鲜的，你们把步子再给我甩大点儿。今天是我吉利的日子，都给我精神点啊！哎，把高司令送的那个洋喇叭拿出来，让大伙儿高兴高兴。 生日不是礼礼不来，开的你什么的花不来。小姐的妹妹快唱花，一巴郎当响当响，咯咯咯，二子也是你来 开，拿下来， 谁家大没人啊？看看， 哎呀，高啊！哎呦， 老大来了。 老少爷们儿，大家都是三层五里的，都论得上是亲戚，请大家慢慢品味。我又不是新鲜的，以后我脸上干点，大家悠着点啊，这个玩法是悠着点，悠着点。 干什么呢？都他妈干什么呢？看得起我的跟这待会儿，看不起我滚出去。 高兴的 滚！ 你别推人呢。 这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我刁世贵，没人敢欺负你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。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少了，陪我喝里面。从今儿起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你有什么不踏实的？你要是信不过我，你拿枪崩落吧。怎么样？你倒是说话呀。 哦，好热闹啊。刁叔，刁叔， 刁大哥你来了，兄弟等你多时了。 恭喜恭喜，大哥来吃一步，几日不见，你牛槽子改棺材，成人 哪儿呀？哪儿托您的福啊，弟兄们，给大哥倒酒。 好，我今天要好好喝他几大杯，为老弟贺喜啊。 那好的，好好好。 太君， 呵， 高司令，现在战局这么紧张，你的部下不执行军务，却在这里娶什么花姑娘？ 还搞这么大的排场，你就不怕八路军共产党夺了你的老窝？ 太君，我刁石棍四十大几的人了，娶个媳妇儿不算怪事吧？ 别说了。大哥，你不能过去。大哥，你不， 你们管不了我。 刁石棍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。 你喝醉了，大哥。 来干！ この野郎して、一応繰り返してる。 はい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刁石棍不 干 你们。 刁石棍，我倒要看看。是什么样的花姑娘把你给迷住了？压下去！ 我不怕你们， 刁石棍不怕你们，你们管不了我，管不了我。 丧尽天良的毛利心满意足地走了，可怜小凤姑娘遭受着奇耻大辱，绝望至极，一狠心自己拿刀抹了脖子。 我就治你毛利八辈祖宗！ 大哥， 你们都给我躲开！ 谁要是拦着我，包了他！ 别去！ 哎，大哥， 队长， 大哥， 你不能去， 都不能去！ 你们都给我滚开！哎哎， 大哥，有人！ 啊？什么人？ 刁石棍，我劝你啊，别去！你不要多心，我是萧飞。 把他枪下了。 你敢动？ 老丁，把他放开。刁队长，咱们认识，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血性，可就这么和日本人拼命，会是什么结果呢？在大庙里，你那小队弟兄死得还不够惨吗？今天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。弟兄们，咱们都是吃大平原的麦子长大的，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和日本人干，你说呢，刁队长？ 这时候的刁石贵真是心如刀绞，身似火烧。金区长的一番开导终于使他转变立场，走上立功赎罪的道路。 今天请弟兄们喝酒，都要喝个痛快。从前喝酒都是弟兄们先敬我，这回我先敬弟兄们。